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亭亭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三伏枯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了。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dy 老师，来自 VIP Kid。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首诗呢，它的名字叫做《可怜的乌鸦》。大家在生活中都喜欢美丽的小鸟，没有彩衣的乌鸦很容易被人嫌弃，但其实呢，它们特别聪明，会利用智慧在竞争中生存。可怜的乌鸦，给我点儿吃的吧，善良的人们呐、啊！我向你们祈祷，我今天真的一口东西都没吃，我又饿又冷。昨晚，我梦到一个稻草人抓住了我，美丽的土地啊！我尖叫道。一个孩子，还有6个生病的妻子，哦不，是一个妻子和6个孩子，他们中没有一个生活安逸。可怜可怜我吧，亲爱的人们，我向你们祈祷，我用最真诚的心，并且我真的真的已经艰难前行很久了。 Poor Crow by Mary Mapes Dodge. Give me something to eat, good people, I pray. I've really not had one mouthful today. I am hungry and cold, and last night I dreamed a scarecrow had caught me. Good land, how I screamed. Of 1 little children and 6 ailing wives, not one of them thrives.So pity my case, dear people, I pray. I'm honest and really, I've come a long way.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白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啊，高速路上有一些车多的路段，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到建亭桥方向是车比较多的。另外呢，京藏高速的出京，马甸桥到上清桥进京方向啊，沙河大桥到新庄桥也是车流量比较大。 京城高速出京方向望河桥到黄岗桥，机场高速出京四元桥到五元桥也是持续车多。京沪高速的出京方向十八里店桥到大洋坊桥是车流量相当大。京开高速的出京方向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也是车多啊。今天呢是周末啊，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七点到八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用声音聆听历史，用电波连接文化。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今天啊，伴随着这一段雄壮的音乐，我们听到的是纪录电影《北平以北》的主题曲《硝烟花季》啊。伴随着这首歌呢，我们打开了今天的文化之门。为什么我们今天的这扇门打开的如此深沉和厚重呢？那是因为今年是咱们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73周年，同时啊，也是咱们党挺进平北啊，开展民族抗战、建立平北抗日根据地的80周年。那么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呢，北京市延庆区委宣传部、延庆区文联是共同制作了一部系列人物评书，平北系列的人物评书叫做《平北英魂谱》啊。这个创作工作呢已经完成了，进行了这个红色文化公益宣传。那么我们都知道啊，延庆这是很多咱们听众朋友的旅游的选择啊，咱们延庆特别的美，山清水秀，天蓝景美，景色宜人。那么它是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的举办地，同时也是我们众所周知的2022年冬奥会的三大赛区之一。但是今天呢，我们走进延庆，打开文化之门，我们看到的是非常厚重的红色文化，因为延庆是一片浸染过无数革命先烈热血的红色沃土。那么这一部《平北英魂谱》的比较新颖的平北抗战人物的评书呢，已经制作完成了。提醒大家的是，在明天周六，咱们7月14号上午9点钟，在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新媒体平台听听 FM 大家下载这个听听 FM， 打开首页就可以收听到我们这一部评书《平北英魂谱》。那今天呢也非常有幸啊，在直播间当中请来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咱们原平北抗日烈士纪念园的管理处主任高德祥先生，欢迎高老师，您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就是延庆作协副主席，也是咱们平北抗战系列人物评书《平北英魂谱》的作者之一啊，郭强，欢迎郭老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二位啊，今天我们就一起在文化之门当中来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咱们这部书啊《平北英魂谱》的创作历程，同时 这也是我们回顾一下咱们平北抗战的这一段宝贵的历史。昨天我是驱车到了延庆啊，到了咱们这个抗战纪念馆的园内，进行了一个可以说仅仅是非常简单的一次走马观花的参观。以前呢真的没去过哈，也没有想到在那样一个山坳里居然还有这么厚重的一座纪念馆。那其中这个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也是最这个直观印象，就是刚一到这个纪念园之内就有这么一座英雄丰碑啊，这么一座纪念碑。那这样哈，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碑的碑文是怎么写的。这是高老师昨天来为我朗诵的，他说了生人读不下来，这里边的其实大概的把平北的这个抗战的一些情况都纳入其中了。好，我们来听一听昨天我去咱们这个纪念园啊来看这个丰碑的这样一个实况。 这个碑文的内容高度概括了整个平北的始终 啊， 平北抗日战争烈士纪念碑这个碑文呢，它是这个由苗培石撰写的，这个稿撰稿的，刘炳森书的。这个刘炳森是大书画家，生人还读不下来。 巍巍 海陀山 啊， 雄伟险峻，林密谷深，荡荡潮白河，源远流长，物产丰饶，乃当年平北军民坚持8年抗战赖以依托之地。平北抗日根据地以赤城延庆为中心，北至固原、宝仓，南达昌平、顺义，西临张家口，东进承德，是境内崇山峻岭，横跨长城内外，地处伪满洲啊、蒙江、华北伪行政区结合部，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必争之地。1938年夏，八路军第4纵队东征冀东，在平北播下抗日火种。1940年春，根据我党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之战略部署，我平北游击大队挺进军第10团开进平北抗日政权，党群工作也随之建立。平西、平北、冀东连成一片，将敌伪统治之下的北平这个承德、张家口皆置于我打击威胁之下。平北抗日斗争异常残酷。 昨天高主任是把整个的碑文读给了我听哈。其实这个读完这个碑文呢，就会对平北抗战有一个可以说是框架性的这个认识啊，但是要了解其中的故事，特别是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这个碑文仅仅是一个概况啊。那今天呢，我们其实就是跟咱们高主任以及啊咱们郭强啊咱们的作者郭强一起啊来到咱们的纪念园，我们就做一次这样的参观啊，声音的这样的参观。可能今天我们走不完，但是没关系啊，以后我们有时间接着走，咱们就走到哪儿就是哪儿啊。同时我们也把咱们平北英魂谱的这部评书的创作工作呢也跟大家介绍介绍，好吧。我们也有时间呢还能跟大家先听为快，因为这本书咱们明天才能正式的上线能够听到啊。那先问一下咱们这个高老师一个问题吧。刚才就是一直说这个概念哈，就是平北，平北，平北呢就是北平以北，是吧？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简称，大家都是这么说了哈。那平北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概念的？这个地理概念是怎么样的？您给我们说一下啊。 好，从地域上说啊，北平平北啊，就是北平以北。过去这抗日战争期间呢，北京称为北平，它的地理概念就是东到承德，西到张家口，北到多伦、太仆寺旗啊，有张家口地区一部分区县。这个承德地区有2个县，我们北京呢就占4个半县，有昌平、延庆、怀柔、密云和顺义有半个县，总面积是2.5万平方公里。在平北在抗日战争期间呢，是一个特殊的行政区划。 那么这一块地方为什么啊，就是说刚才那个您在读这碑文的时候我们都听到了，说在这个地方开展工作特别的困难啊。昨天我还看到呢，有一位同志啊，这是咱们晋察冀军区 平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当年的段苏全同志啊，他曾经有一段话说，开辟平北从一开始就遭到了难以想象的艰巨啊，尽管有两次进入平北的经验，生存环境非常险恶，斗争的残酷仍然是始料不及的。平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对于开展啊冀热察和华北抗日游击战争是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那为什么就这块地方这么难开辟呢？啊，就是两次进驻都不行啊，得五几次三番的才能这个展开这个根据地的建设，这是为什么呢？ 啊，首先我回答你是这样的， 嗯， 因为这个地方呢是势力比较多的 哦， 在延庆呢有一线三国之称 哦， 靠西面是伪蒙江政府， 嗯， 靠东面属于伪满洲国， 嗯， 在长城内外呢属于伪华北行政委员会， 嗯， 这样有三股势力，我们八路军想介入就非常困难， 嗯， 这个当时呢这个一线三国啊花的货币就有五种之多， 哎呦， 哎，有这个蒙江币、满洲币、伪币，还有这个蒋介石国统的国币，还有我们的边区币等等，势力非常复杂，相当复杂，所以呢开辟起来就非常困难。 嗯嗯，所以说这个当年的斗争的的确确是形势非常复杂啊，所以这个斗争的困难也是可想而知。好，那我们这说的我其实挺感兴趣的啊，特别真的想打开那段历史，看看究竟咱们的这个根据地是怎么建设的，这个过程是怎样的，又遭遇了哪些困难，又有哪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啊。好，现在我们就跟着二位一起走进啊咱们平北抗日烈士纪念园。那我们这个纪念园一共的整个的这个展示分为几个部分呢？嗯， 我们分个八个部分。 哦，八个部分 啊。对， 首先我们走进的第一部分是从什么时间开始的这一部分？ 第一部分，我们是从1933年开始。 哦， 1933年呢，因为啊，这个平北大地上有了抗日队伍，说起，那是1933年，这个我们的抗日将士吉鸿昌、方振武 啊， 他们这个首先组成了抗日同盟军。 嗯， 哎，我们从这儿开始谈起。有了抗日队伍，哎，到1933年、1935年，左右呢，我们这个，长城抗战前前后后这一段， 哦， 哎， 这个就是咱们第一部分主要展现的内容。 对，我们这个完了，叫称为长城抗战。 长城抗战 、哦，长城燃烽火，平北擎战旗嘛， 啊， 对，我们是这个第一部分是从长城抗战开始。 那问一下郭强，咱们的这个主要的评书创作，我看这一部分似乎不是很多哈，是吧？ 没有，主要因为这段评书呢，我们也是为了突出这种评书的特点嘛，我们选择的是在平北这个抗日战争当中，一些重点的一些个人物，也当然也有一些个比较著名的大人物，也有一些个普通的抗击日寇的小人物，然后共同呢以人物为这种线索，我们编制成这个评书。 好，那咱们今天是两条线是吧？一条线呢是咱们沿着这个纪念园的参观整个这个咱们这个展览设计的这条线索啊，这是一条地理图啊，还有一条是人物线索啊。我们有交汇之处呢，就请郭强来给我们说说，哎，他们是怎么来创作这一部评书的，好吧？那问一下郭老师，问一下赵老师，咱们这个第一部分都有怎样的展示呢？都有哪些展品？ 第一部分啊，从1933年开始呢，我们这个把抗日同盟军的这个几次战役，还有长城抗战的几次战役，都这个写入了我们的纪念馆。这个1933年的时候，我们这个长城抗战，曾经有一个七烈士纪念碑。这七烈士纪念碑呢是日本鬼子立的， 这个我觉得还是，这个挺让人惊讶的哈。 对， 为什么日本鬼子会给我们立纪念碑呢？ 当时啊，这个我们29军一个师下了这个撤退的命令以后，他们有一个山头，战士们、将士们没有这个接到通知，就是没有接到命令 啊， 他们呢这个继续坚持战斗，这个又坚持了很长的时间。他们打退了好多次敌人的这个进攻，最后这个打的一个人都没有了， 这个日本鬼子到山头上一看，只有七个这个 哦， 我们的国军将士 哦， 哎， 而且这七个人其实我们是不知道名字的， 对对对对， 是无名英雄， 无名英雄 哦，这个情节我刚才听您说这个时候，我觉得有点冷汗直冒的意思，让我想起了电影《集结号》哈，真的有相似之处，就等于他们没有接到撤退命令，那于是我就是死守这个阵地， 对对对对，是这样，是这样， 那也就是说日本鬼子他们也很就是。这咱们这七位烈士的这个英勇的表现也是让他们觉得非常的震撼是吧， 对对对对、哦、他们是这个非常震撼、 嗯、 也非常这个以示尊重，然后他们脱下帽子、 嗯、 这个为七位将士默哀、 嗯、 然后这个用木头砍了一个木板、哦、写上 嗯 支那七勇士。 嗯嗯哦，是别人写的， 立在那个， 啊、 他们的坟前、 嗯， 把这七位将士呢， 嗯、 这个入土为安了。 嗯嗯嗯嗯，那是我们后来又把它进行重新的宣传， 对对对对， 变成我们自己的这个纪念碑啊。 对，我们又重新给它立了。 嗯，的的确确是非常的震撼人心。好，那我们随着咱们的步伐呀，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哈，今天我们节目呢仍然是跟大家有互动环节的。咱们上下半段各有一道互动问题。答对的朋友呢可以获得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提供的一份小奖品啊。那我们上半段的问题呢是跟一首诗有关啊。咱们平北抗日啊是非常的艰苦卓绝，轰轰烈烈，在当时呢留下了很多的诗歌啊，这个战地诗歌就是对那一段这个战争和生活的写照。比如说这一首，我们先来听听这首诗是怎么写的。 村舍萧望有荒山，风雪夜吟天地宽，茫茫四海神州路，雪化风轻何时安，残垣断壁战士家，不知头上落雪花，若问伤员与病号，土窑铺草更可夸，雪花如毛风如刀，班排同坐歌如潮，歌声才罢讨论课，冲破黎明更英豪。 好，这首诗啊描述了当时的既有咱们艰苦的生存环境，也有咱们这个革命斗争的生涯啊，还有咱们战士们一起啊憧憬未来共同学习的这样的生活场景，可以说描绘的真是非常的具体。那么问题来了，这首诗的作者是谁啊？有三个备选答案，请大家来猜一猜。第一个答案 A 是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团团长白乙化，这是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人称小白龙啊，这首诗是他做的吗？啊，还有一个备选答案是平北游击队大队长钟辉坤啊，另外一个答案是战地记者刘立生。那么请大家猜一猜这首诗是由哪一位英雄人物所写啊。好，咱们带着问题继续来跟咱们高管一起游览咱们的这个纪念园啊。那第一部分我们就暂且告一段落好吧。那么第二部分呢是叫四纵向东进创建根据地啊，这是终于我们是要开展这个根据地的创建的工作了是吧。那在这一部分当中主要讲的是怎样的经历呢？您大概给我们说一说。嗯， 啊，我说说这个。这个1938年， 嗯， 八路军四纵队由宋时轮和邓华组成八路军四纵队，这个他们啊为了支援冀东暴动，开辟这个支援冀东暴动以后啊，路过平北，路过平北啊，这个然后留下部队，然后，有几个战士留下来以后，平北游击队呢，我们刘国梁和这个刘国梁和 就在这儿，就其实就留下来之后就开始 对 开展这个根据地的建设了， 对 吧？嗯， 开展根据地的建设，他们啊，这个我们这些战士们啊，他们有铁的纪律。 嗯， 然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他们呀，这个给群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时在平北的时候呢，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势力是非常多的。 嗯， 哪一部分接触老百姓都是抢老百姓东西， 分享老百姓的这个资源、食物等等。就这些部队，他们是放下扫帚就挑水，那这个大爷大娘不离嘴，这个除了要遵守纪律以外，他们这个有很好的人缘，是这个， 所以才能够得到老百姓的支持， 对， 是吧？ 对 对, 对， 这个是这个共产党八路军的这个最鲜明的一个特点。其实你说这个，我听说是很多的咱们这个红军，当时是长征的故事啊，有说这个国民党的军队为了说让老百姓就是脱离我们，经常给我们编瞎话的时候，说这个红军啊都是，什么红头发，什么那个长耳朵、蓝脸，是吧？就都形容成妖魔鬼怪， 青面獠牙。 是吧？ 历史獠牙 是吧？说那时候那人他的这个文化水平他也不高，是吧？有的他就是轻信了，有的是半信半疑，但是一见到之后，嗨，这不就是咱们林家小伙子吗？是吧？对，所以说一下子这个红军他会得到咱们百姓的这种支持，而且这是从心底的这样的一种支持，也的的确确是这是我们唯一的这个生存空间了，是吧？ 对对对， 哎，好， 根植于人民群众之间嘛。 那么这就是第二部分，四纵向东进，创建根据地啊。咱们还有好多的内容需要跟大家浏览，但是我们上半段呢先稍微的休息一下，告一段落啊。咱们在结束之前呢，先来把那个问题来给把答案告诉大家啊。刚才那首诗啊，村舍烧光有荒山，风雪夜营天地宽，茫茫四海神州路，雪化风清何时安。残垣断壁战士家，不知头上落雪花，若问伤员与病号啊，土窑铺草更可夸。雪花如毛风如刀，班排同坐歌如潮，歌声才罢讨论课，冲破黎明更英豪。这首无名的小诗究竟是谁创作的呢？那么郭强来告诉我们答案吧。好吧， 这个是刘立生啊， 刘立生啊， 刘立生 就是这个备选答案当中是写的是战地记者啊，他是做过记者是吧？啊，赵老师，那么他还有什么？ 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连指导员 哦， 连指导员 是当时一位连指导员。 后来呢，解放后呢，他是八一厂的这个政委也是一个将军。当时是大校。 其实，在咱们这个抗战纪念园当中啊，有好多啊刘立生同志的这个创作， 对， 每一首诗虽然我看是没有题目的，但是每一首诗都是那个年代的一个战争和生活的写照啊，非常的精彩，非常的让人感慨。那么也请大家呢有机会可以到咱们的抗日纪念园自己亲自去看一看。当您看到刚才我读的这首诗的时候，如果能想起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也真是我们能够为这个抗战的红色公益文化宣传所做的一点点贡献吧。好，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跟大家聊咱们平北抗战的历史故事。 硝烟化尽，一幅国殇， 九诗书里的魏晋名士群像，春秋烽烟中的千古一时之魂，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中国故事板块，7月14至8月1日广陵散赵氏孤儿深情亮相，详询6655000。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朝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墙墙联合版的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布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朝。 美朝 Meco 壮阔东方朝，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

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仍然是我们的两位嘉宾再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原平北抗日烈士纪念园管理处主任高德强先生，欢迎高老师。 嗯，你好，同志们。 哎，另外是咱们延庆作协的副主席，平北抗战系列人物评书《平北英魂谱》的作者郭强，欢迎郭老师。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上半段呢，我们跟大家是走进了咱们烈士纪念园，看了咱们的纪念碑。同时呢也走完了前两部分啊，当然我们走的确实比较匆忙哈，其实有大量的内容，很多值得看的历史的片段，还有值得这个纪念的可歌可泣的人物，咱们朋友呢有时间可以亲自的，一定要亲自到那里去看啊。好，那我们下半段的这个咱们的这个脚步啊是继续不停，接下来我们要来到第三部分了哈，就人民遭涂炭，千里无人区。哎呀，这一部分昨天我在看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种就是心里特别难受，就是你光说呀，这个抗战多么的艰苦啊，是吧？其实这个我们平常这个词也经常是接触，但是真的你看到那些真实的照片啊，还有咱们这个纪念馆搭建的那个实景跟照片来结合的时候，你觉得哎呦，这根本就不是人过的日子啊，真是那种感觉。所以说当纸上的文字啊，因为我们在学习这个历史的时候也都知道啊，日军的这个三光政策，那个时候光看文字跟你真正见到那些历史遗迹的照片的时候，那种心理冲击啊还是不一样的啊。那么还是请高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分的啊，咱们纪念园的这个内容有哪些，这是怎样的一段历史。嗯， 这个我们都知道有南京大屠杀，真不知道，不太清楚，我们还有千里无人区。 嗯， 我们叫南有南京大屠杀，北有千里无人区。 哎呦， 我们知道南京大屠杀，在很短的时间，这个日军杀害我同胞30多万人。 相当惨烈。 对，相当惨烈。我们这个平北的千里无人区呢，时间拉得长一点。从39年到45年，6年间，我们据不完全土地，死难我的同胞达35万人之多。 哦， 哎，这个 这么多的， 比南京大屠杀人还多。 其实它的这个有一个时间的持续性哈， 对， 这么长，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无人区的出现呢？这是怎样一个原因呢？ 无人区的出现呢，是日军亲手制造的。 嗯， 他就是为了隔绝八路军和老百姓的联系，把老百姓呢从家园中赶出来，赶到他们所这个制造的这个， 当时叫什么叫围子， 叫吉家并村 啊， 这个围子， 啊， 哎，老百姓管它叫人圈，就是关牛关羊的那叫羊圈，哎，我们把这名这个老百姓呢很贴切的把它叫成了人圈，哎，关上人，吃喝拉撒都在这个圈里头。 他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隔绝老百姓和八路军的联系。八路军呢，我们喊出的口号叫“军民鱼水情”。我们每到一地，这个都是依靠老百姓。给养由老百姓来供。我们的这个日伪军为了隔绝他们的联系，喊出了个口号叫“干池子抓鱼”。 啊， 八路军 给你弄干。 对，八路军呢，这个来了以后找不到人，找不到给养，没有生存条件，制造了这么一个千里无人区，南到这个长城内外，这个东边到我们延庆的永宁往东，北面呢到赤城，以及这个承德一带， 这面积还是很大的， 面积差不多， 都是采用这种， 对。 问一下郭强吧，我记得好像咱们这部书里边有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是吧？有是某一段应该说到这个无人区的这个，还有就是要破除它这个围子，这个故事， 有反围子的斗争， 反围子斗争啊。那这个斗争是这得怎么开展？我觉得这太困难了，是吧？那你在这个创作的时候是怎样是这个找到这个素材，然后又怎样进行创作呢？大概跟我们分享一下 啊。因为我们那会儿主要也是通过我们多年的就是对于史料的一些挖掘，还有以前流传下来的这些口述的历史，然后这些在这个基础上啊，然后就通过典型的人物吧，然后 把当时的这些个故事还有细节丰富起来， 嗯， 一起那个把它变成一种节目嘛，毕竟还是文艺创作，然后把它变成评述，用这种形式来体现当时那种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 嗯，就是其实这个评书的，就是这个新评书吧，或者我们叫红色评书哈，这个创作它还是有非常可靠谱的、可靠的这个史实的依据啊。 对对对，肯定是口述历史，因为现在有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嘛。但是我们现在在作为创作的时候， 嗯， 在那个小的这种艺术性上是肯定要提升的，但是一些大的事件和具体的戏一定要真实的， 一定要是落地生根。 对对对对。 那其实我知道咱们这个延庆这个区委宣传部，咱们对于红色文化的宣传是非常重视的啊。此前是推出了这个文献记录电影，刚才我们在上下半段都听到了那个主题歌哈、叫做《硝烟花季》，这其实就是记录电影《北平以北》的主题歌，是吧？啊，那《北平以北》你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吧？ 对对对，我也是全程参与这项工作了啊、 那这个大概的情况，这也跟我们介绍一下 啊。其实当时就是想做一部以这种平北抗战历史为主题的这么一种一个纪录片。 嗯， 其实当时这种平北这段抗战历史呢，是相对于其他的还是比较特殊。它是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在这个区域只有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军民反抗日军侵略者这么一段历史。它其实是中国共产党光荣历史的一个缩影，是传承咱们红色基因的一个生动的教材。整个北平以北呢，引用了大量的史实，还有这些个比较珍贵的影视资料，还有事件，给我们真实的还原了当时平北抗战时期的那种艰苦历程，彰显了那个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如果您看这部电影的话，您一定会非常的唏嘘感慨。在这部电影当中，其实是出现了很多呀我们难得一见的身影啊。我看到是有这个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就是年纪很大了，但是仍然精神矍铄的咱们的老战士，是吧？然后也有这个当年的我们挺劲报的记者的身影，我也看到了哈。其实是这个非常难得的一部纪录片。这样吧，我们听一听北平以北这个纪录片的声音啊，听一段它的开头，来感受一下这部电影的氛围。 公元1949年前，北京的曾用名是北平。上个世纪30年代，日本军队攻陷北平，长城成了日伪政府所谓的国界。中国北平以北的地区被称为平北。平北被日本人割据为所谓一线三国的政治格局。延庆，古称归川，因北依海坨山，南贯归水河而得名。著名的平北抗战纪念馆就坐落在这里。每年的国家烈士纪念日，这里都要举行庄严肃穆的公祭仪式，来祭奠长眠在这里的抗日烈士和民族英雄。 为国牺牲的同志们啊，英雄啊，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小段，这就是纪录电影《北平以北》的这么一段开头啊。其实我还是真的非常想继续的看下去，但是呢我们没有更多时间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还是回到咱们的平北抗日烈士纪念园当中啊。刚才我们是这个来到了咱们的第三部分哈、就是讲到了这个千里无人区。那怎么样破除这个围子，要怎样开展这个斗争呢？怎么样把咱们这个根据地发展起来呢？还是请赵老师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这是不是已经快这一部分就到第四部分了吧？浴血抗羌敌，我看啊这个标题啊， 对对对对， 发展根据地啊。那咱们是怎么来进行这个斗争的呢？你跟我们说说。 好，我跟你说说。 这 个我们采取了各种形式的这个 就破他这围子， 对，一是破围子，一边还有呢，就是一边生产，一边搞宣传，我们要搞这个文化建设，我们要搞这个组织建设，我们要发动群众， 是 搞这个我们掌握毛泽东提出来的这个抗日战争胜利的三大法宝，我们就 把它用起来了。 嗯， 哎，我们党的建设和这个统一战线和这个， 嗯， 这个还统一战线发动群众， 嗯， 哎，还有这个我们叫 党的建设， 党的建设， 嗯， 哎， 嗯， 这样来呢，我们就全民皆兵了。 嗯， 哎，全民皆兵了。 哎，对，昨天其实我看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部分啊， 嗯、 就是咱们现在其实保留了很多当年的儿童团他们这个抗日斗争的很多的这个可以说是历史的遗迹啊。比如说我看到了那个已经现在是锈迹斑斑的红缨枪的枪头啊、 嗯。 原来我看电影啊，我觉得那红缨枪不大，你像小孩用的它有多大呀？但其实那红缨枪头我昨天看到的时候，在那个展柜我隔着它，一个是我看到那个锈迹的时候，我真的闻到了历史的味道啊。再有就是它给我的震撼是那枪头挺大的呀，而且挺沉的，我觉得啊，那个我觉得那个武器应该是咱们自己打造的吧啊。你想那小孩十四五岁的孩子就拿着红缨枪，我觉得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啊。那说到这儿呢，我们的下半段的互动问题也先抛给大家啊。当年在平美根据地呢提倡开展这个民族民主科学文化建设，同时呢咱们这个文化学习的方式也有很多啊，办小学呀、啊、还有识字班是吧，竖识字牌，然后还利用这个快板啊扭秧歌这种方式也开展抗战文艺宣传。所以当时的这个咱们儿童团的小朋友们是非常非常的活跃的啊，他们在战斗当中不断的成长。那么今天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跟儿童团有关。我说三个这个完成的任务，您猜一猜哪一个任务啊是交给儿童团来完成的啊。那么第一个任务是查饭票啊，刚才咱们高老师说了啊，这个地方呢，哎呀，这个是斗争很复杂啊，势力很多啊，什么货币都有啊，有一种就是饭票啊，这个儿童团是不是有查饭票的这个任务啊？那么第二个任务是，给侵略军准备好雷石滚木啊，我们随时准备着跟他们斗争到底，这是第二任务。第三个任务还有一个就是查路条，哎。三个任务啊，查饭票，准备雷石滚木雷石，还有查路条。哎，您可以猜一猜这其中哪一项任务是交给儿童团来完成的。来吧，郭强给我们说说这个在这部书当中有哪些这个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啊。可以简单给我们介绍几个吧，咱们也可以先听一小段、先听为快是吧。 对，有比如说我们这个、有我们著名的这个平北师团的团长白羽化、小白龙的这个故事， 小白龙的故事， 后来的继任者这个王抗团长、他这个歼灭日寇的故事。 嗯， 除了这些个大的人物啊，我们还有一些个比如说一些普通的人物，你比如说冒死送文件的这个杨金花、被敌人抓住那个不堪被俘、然后跳白龙潭的烈士乐坛、这些故事都有 哈、行，那我们来稍微感受一下这个评书的味道哈，来听一听，这是著名的评书表演艺术家，也是咱们的评书泰斗袁阔成先生的女儿袁天先生，他的这一段，他说的就是杨金花的故事。 1943年9月15号这天的夜里，平北分区司令部大部队转移之前呢，司令员把杨金花找来了。大嫂啊，我代表组织委托你一件事儿，这个事儿很重要啊，就是把这些秘密文件交给你，你一定要把它保管好，千万不能跟外人说呀。把文件藏好了之后，你要马上转移，过些日子我们就回来了。说完了就把两个小木箱交给了杨金花。杨金花听出来了司令员的话很有分量啊，他接过小木箱，司令员你放心，俺就是拼了这条命也一定保护好这些文件。 嗯，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这是袁田先生啊来为我们带来的杨金花的片段啊，当然这个不全啊，您要听的是明天咱们听听 FM 就会来逐渐的更新啊我们的评委英魂谱整部这个评书。除了有杨金花的故事，还有这个王抗啊， 这 是 王抗， 这是 将军 白蚁画这个继任的他的 继任团长 啊，这个是由刘兰芳先生的弟子啊张金山来演播的，我们也来感受一下。 1943年春天，因抗日斗争形势紧要，晋察冀军区十团团长王抗率领十团转移到延庆川地区作战。单说这天下午，十团刚进驻石河村，一中队的日军和200多名伪军从永宁便开向延庆城。从石河村附近。 好，由于时间关系啊，咱们就不能多听了哈。那么已经有朋友来回答我们的问题了哈，究竟儿童团都做什么样的工作呀？哎，这个韩志这位朋友还有小葵都答了查路条，哈哈，请高老师跟我们说一下，这几个里边哈，是不是查路条是儿童团干的呢？ 对对对， 就是他们任务。 儿童团的主要任务就是站岗放哨、查路条。 这路条是什么呀？这路条？ 路条啊，就是。我们是用通俗的话说，就是通行证 啊， 就是通行证 啊， 就是，从一地到另一地去，要手里拿一个我们开出的，这个通行证，我们称作为路条， 这个昨天在纪念园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看到儿童团他们的这个小脸哈，都是特别的英姿化，因为那个照片非常的清晰，虽然是黑白照片，你真能够感受那个时候孩子的英气哈。我就觉得就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们似乎就是还保持着就是儿童的那种天真和乐观，那脸上看不到丝毫什么苦哈哈的，没有，就非常的高兴，非常开心，也非常自信啊。同时也一个个跟小大人似的，这让我特别感慨。然后呢，咱们高老师呢还在那个纪念园为我唱了几句这个查路条的儿歌啊，来，咱们来听一听。 这边是这个我们全民皆兵嘛，可以说啊，除了选举以外，我们这个少年儿童也都参与到抗日战争中来。 嘿，看看评委儿童团，哈，精神啊 啊！这个查路条，这个这有首歌。同志，我问你，你到哪里去？出门的路条你可在这里？掏出来看看，拿出来看看，你才能过去。嘿，你才能过去。嘿，这是这个当时。这个 儿童团 团歌，就是查路条歌。 小日本是饿狼，要吃俺爹和俺娘，俺娘入了妇救会，俺爹拿枪上战场，儿童团来站岗，把狼打回小东洋。 好啊，我们其实今天的咱们抗战纪念馆之旅啊，真是走不完了。我们其实才走了四个部分，其实才走了一半啊。浴血抗强敌，发展根据地，后面呢还有壮大根据地，建设根据地，抗战赢胜利，豪情贯天地啊，还有四个部分。那么还是以后的节目有时间，我们再跟大家来一起走完这段旅程。也欢迎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我们除了到延庆旅游，真的可以到咱们的抗战纪念馆去看一看我们的革命先烈们是如何开展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的。江山依旧，岁月如流啊，咱们的先烈长眠地下几十载了，当我们去追忆他们的光辉业绩的时候，也无不深深地感到，正是他们用鲜血染红了平北地区这片热土。那么为了建设一个更加和谐美好的世界，我们也要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也像咱们这首歌一样啊，踏着咱们烈士的足迹不断向前。好了，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节目就到这儿了，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再次提醒大家，